众朋友，在陈明的一首《为你》之后，开启了 FM 九八六乐听经典的下半时段。我是主持人贾悦。在下半时段一开始啊，为大家准备的这几首歌呢，歌名当中呢都会有“为你”二字，而且他们呢也无一例外的都会是一些爱情歌曲。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就要听到那英的那首《为你朝思暮想》，我想歌名当中带着“为你”二字，也体现出了感情当中的一种态度。 牵挂，三言两语。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那英1994年的作品《为你朝思暮想》，这首歌在当时的内地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听惯了那英唱山沟沟的人们，对于那英的这种新形象或者是新的歌曲的风格并不接受。但是幸好经过大家的检验，这首好歌还是逐渐的流行开来。继续来听好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叫做《为你我受冷风吹》，它是林忆莲的作品，一起来听。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为你我受冷风吹》是发行于1995年的一首老歌， 但至今听起来呢，他依然以他的温婉动听打动着我们。而这首歌呢，也是林忆莲在每次演唱会上的一首必唱之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依然也是来自于一位女歌手，她是已故歌手梅艳芳2007年的作品《一生爱你千百回》，一起来听。 日夜为你着迷，时刻为你挂念，思念是不留余地，一时曾经沧海。即使百般煎熬，终究觉得你最好。管不了外面风风雨雨，心中念的是你，只想和你在一起。我要你看清我的决心，相信我的热情，明白我给你的爱。一转眼青春如梦，岁月如梭不回头，而我完全付出不知道什么时候不别愿意回忆分手，只要能爱就要爱个够。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梦过了尽头也不归。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守住你给我。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要一生爱你千百回。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6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贾悦。 在今天我们节目大部分的时间里面呢，听到的都是女歌手的歌曲，而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来转换一下风格，来听林宥嘉的一首歌，叫做《残酷月光》。而这首歌呢，也是林宥嘉在2008年推出的《神秘嘉宾》这张专辑当中的他自己最喜爱的一首歌。歌曲的旋律呢悠扬，带有一些伤感，歌词呢非常的精简，让人觉得回味无穷。在林宥嘉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呢，自己都已经被感动到想哭的这样的一种地步了。除了歌手自己非常喜欢这首歌之外呢，这首歌它的制作也是颇费了一番功夫，有很少愿意担任制作人的陈小霞老师来担任制作人，并且呢他也是动用了他制作陈奕迅歌曲的时候的原班人马来精心打造的一首歌，因此呢他也的确是一首可以珍藏的好歌。 只要出发，不要目的，我会一直想你，忘记了呼吸，孤独到底让我昏迷。如果恨你就能不忘记你所有的面目，我都不抗拒。如果不够悲伤，就无法飞翔。可没有梦想，何必远方？我一直都在流浪，可我不曾见过海洋。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我努力微笑坚强，寂寞筑成一道围墙，也抵不过夜里最温柔的月光。如果不够悲伤，就无法飞翔。可没有梦想，何必远方？我一直都在流浪，可我不曾见过海洋。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我努力微笑坚强，寂寞筑成一道围墙，也抵不过夜里最温柔的月光。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我努力微笑坚强，寂寞筑成。 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您能够喜欢今天贾跃为您所安排的这些歌曲，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 FM986 的更多精彩内容。